1370蚊，比上日收市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91美元，卖出1873.66美元。港汇指数103.5，无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郎平他是一代人的梦想，而最后实现了出来，就令到很多中国人都很怀念。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中国开放之后，中国人都是期望将自尊要站立起来，而女排当年是能够站上世界之巅，带给很多中国人的一种民族的自尊和自信。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国泰大幅裁员，港龙停运，大家有咩感受呢？今个星期嘅香港家书会揾嚟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讲下香港嘅航空业未来发展。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pmsahk.org.hk。 从前有一日，有个小朋友 瑞文，搞啲咩呢你？ 西杰啊，我练习紧讲啲有意义又实用嘅故事俾我小朋友听啊。 咁就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介绍一系列自然灾害嘅儿童丛书，啱晒你啦。 而我就请嚟专家讲下点样设计公共空间，拉近伦理关系。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星期四啦，咁啊，邓达志咧就今日嘅主持，咁啊有我，咁啊讲讲咧最热门嘅话题啦，呢、這个近日嘅 近一两个礼拜 最热门嘅话题就系咧从港龙嘅死讲到咧佢制服嘅是非，咁啊呢个咧非邓达志不可。 都是非我自己不可的。 是啊，为什么呢？ 应该其实就很想文杰华一起来讲的。但是因为我们港台的 policy 呢，就变成就只能够我和次官两个人讲。 是 啊，很可惜很可惜。 因为 为什么我那么想文杰华一起讲呢？因为我第一次来讲广东广西呢，就文杰华请我来。 是。 那我们三个一起就讲当时香港警察的制服。 是啊。 当时改变。 是 这样的十几年了。 是啊。诶，我咧仲坐呢个位嘅吓， 系啦，咁咧就好开心嘅嗰次讲得，咁我亦都相信咧，如果文杰华一齐嚟讲呢个制服咧，就会好精彩。 系啊， 不过唔紧要，志官同我都一样搞得掂吓。 咁啊， 最大 一样有啲嘢听。 系， 咁啊嗱，由呢个港龙嘅制服咧讲起咧，你一定要讲第二，你港龙制服有四代。 系， 咁啊，第二代开始咧，你邓达志有份嘅。 第二代唔系，我第三代。 第三代有份。 第三代 睇第二代。 第二代即系我要了解第二代系点解佢要即系，如果好好系唔需要转噶嘛？如果好啱佢哋着，点解要转咧？咁就系、是、其实都系可能佢哋觉得哦，其实有地方改进，可以令到佢哋啲员工着上去咧，首先工作方面咧。是有更加好的幫助，令到他們更加舒服，更加方便他們工作，這個是最重要的。其次當然是形象，航空公司其實即不是只是一間公司的業務，在某個程度上面都代表著一個地方， 是啊， 這個是一個飛行的大使來的， 是，這個一定是，因為呢在我們普通搭乘客來說，我是忠實的國泰乘客，我30年来咧都系搭紧国泰， 我都系噶，除非系嗰条航线有即系 冇国泰咁， 冇办法啦，咁一定要飞其他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国泰始终系 number one 首选嘅。 咁啊，第一咧就因为佢系香港嘅 代表我哋嘅， 系啦，佢系香港公司，咁啊变咗咧一定系撑翻香港人 系啦 嘅公司。第二咧。佢嘅形象啊，相當之啱，幾啱我啊！ 曾幾何時咧，佢亦都國泰係全世界嘅所有航空公司入邊咧，佢曾經第一名過，咁亦都就一路好多年亦同新加坡航空公司爭嘅叮噹碼頭嘅一路喺度爭嘅。咁但係咧，大家都要了解佢哋嘅分別啦。新航其實係國家航空公司， 係啊， 背後老闆係國家。 是啊、 但是国泰不是，国泰是一间 始终都是私营。 是啦，没错。虽然它代表香港某个程度上面是香港，好像香港的一部分，但始终它不是政府的。 是， 它是私营的。 是啊、 所以呢尤其在石油各方面来讲呢，新加坡得到很多方面的资助，它们不需要那么担心。但国泰呢要很小心在那个即各方面的数目啊，这个一定要平衡得好好才得。所以在这个这样的竞争的环境下咧，我都觉得佢系非常之成功。 系咁诶，而家咧，我哋讲集中咧讲呢个港龙。港龙， 但系你讲港龙又唔讲国泰又唔得，因为港龙后来咧 就卖俾国泰。 其实好早国泰已经有佢好多股份噶啦，即系我做佢第三代嘅制服嘅时候咧，讲紧系公元2000年前啊。其实咧佢揾我系。1996年， 系、哎、 本来系系啦，本来系预备1997年改嘅，咁咧，但系即系我话系唔现实啦，1997年、因为太急啦个时间，咁亦当时当然当时嘅港龙唔系咁大，咁样但系咧，都系个时间太过急，咁样我就提议系褪嘅，但系佢哋唔想褪嘅，后来撞上咧系金融风波1997年， 系， 咁咧佢哋就即刻佢哋自己话要褪啦，因为咧。佢要即係睇即係個經濟明朗之後先至轉。如果唔係一下間一轉咗套新嘅制服嘅話咧，你會即係個費用相當之高昂嘅，其實一次過。咁就因為咁樣係騰一騰嘅。嚇，嗰即係當時我做緊嘅時候咧，其實國泰都未轉嘅。咁咧直至到1999年，我相信1999年國泰先至轉嗰陣時。咁但係anyway咧，咁啊國即係港龍已經選擇咗我啦。咁而港龙当时咧，其实后边就三个老板，就是、港龙自己啦，国泰同埋中国民航， 三个都系老板。 三个系啦，咁咧就 最高咧， 边个最高成分？我觉得可系会，我唔系好清楚，我唔敢讲吓。系、港龙定系国泰多，我唔知道。但系咧喺我最记得，当我 design 到制服咧，最后系要拍板嘅时候咧，系三间公司都即系都系 有 一齐、一齐喺个 committee 度去。去評定呢套制服啱唔啱嘅，咁、所以即係三間公司評定嘅時候咧，我即係當然港龍係直接同我一齊 work 噶啦，咁佢哋派一個代表嚟負責跟進我呢件事啦。咁其實而家諗翻轉頭，即係要當好多人贊呢套制服嘅時候咧，我都要話如果冇咗即係當時呢、這個佢嘅公共關係科嘅頭咧。咁係一個澳洲嘅女士，咁叫 Laura Clampton。咁如果冇佢嘅合作嘅話咧，其實嗰套制服出嚟咧係未必係後來個樣。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唐人咧，即係我唔好講其他人， 我哋唐人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去到啲原创嘅嘢啊，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候，譬如对 design 啊咁咧，如果系建筑嘅话咧，佢哋可能会少讲两句话，佢哋会对建筑师个尊重系会高啲嘅，吓、但系当然大老板都唔理你咁多，我要赚钱嘅咋，话知你边个建筑师啊，系咪？咁啊，但系咧，去到服装设计师嘅话咧，佢哋又会某个程度上边。有咩咁困難啊？就係嗰類咁嘅嘢啦，即係會當你俾啲嘢嘅時候咧，佢哋往往咧係認為佢哋嘅眼光係高嘅，佢哋嘅能力亦都係高嘅。隨時你即係、就是、你設計嘅嘢咧，其實唔係話唔可以批評，唔係話唔可以改，而係唔好往往用即係、就是、外行去判斷內行嘅嘢。咁咧，當時咧佢講同嗰個呢、這個公共關係科嘅頭咧。呢、這個 Laura Crampton 咧，呢個女士，澳洲女士啦，咁佢即係西方人對原創係尊重嘅程度係高嘅。 expertise 對 係啦，係佢會尊，即係佢會尊重 expertise， 即係尊重即係你專業人士。 專業人士嘅意見。 既然揀咗你做嘅話咧，佢係盡量按照你嘅方向一齊去做。咁咧，佢只係咧喺其他嗰啲細節上邊啦 ，technical 嘅嘢咧，能夠幫到你嘅嘢或者。即係有啲其實你可以訂一啲嘢嘅時候咧，你公司大有即係有呢、這個bargaining power 咧，即係有呢、這個即係有夠力去拗數咧，佢就幫你做呢啲嘢啊。 係， 即係如果你即係單獨你自己單人匹馬去出面揾個人，你費事睬你噶嘛。咁喺呢方面咧，佢就協助我。但喺設計嘅創意嗰方面咧，係完全唔過問。 這個、呢個咧，你正話用咗呢個字眼好好，呢、這個就係幫助啊。嗱，点解我会有感慨咧，有感受咧？因为我嗰行咧就系编剧，编剧同你一样， 都系创意工作， 做创意工作。不，呢个可能仲有一样更似嘅，就个个人都话自己识编剧，个个人咧都话，尤其我系国人啊，我系中国人啊， 中系啦，我先嚟咁，我哋啲唐人啊， 唐人 系啦， 个个人都话识编剧嘅， 系 有个前又话识编剧，冇个前嘅都话识编剧。旁边嗰个插口嗰个都系识编剧嘅， 系 都有权咧嚟到批评 你加句说话，无厘头噶都要加句说话佢嘅意见。但系咧嗰啲我系听到即系笑嘅，即系外行人啊。咁但系问题咧喺嗰个气氛咧，好多人就沉住气噶啦，就会好谷气。你识鬼咩？ 劈炮唔做，好多人都会。 你识鬼咩？你出咩声啊？咁样嘅。咁但系问题咧，有阵时咧，佢嗰啲人啱啱偏偏系老板，系金主，咁咧有阵时要客气啲，变咗咧，要将就下佢。但系问题咧，好似你咁咧，遇到个人系帮忙你嘅，唔系。挑剔你嘅呢、這个咧好困难嘅， 好困难。 佢帮助你，佢系喺嗰个佢能力底下，佢系喺佢公司嘅庇护底下，有办法保护到你，有办法帮到你嘅。佢出咗力，佢就唔系挑剔紧你嘅 expertise。如果你嘅挑剔，你嘅 expertise 你嘅专业性咧，佢不如就揾第二个人做啦。 冇错， 佢使乜揾你啫？ 冇错， 佢揾你就因为佢信任你嘅 expertise， 你嘅专业性。 所以咧，当时咧做嗰个制服嘅时候咧，就系、是、得到佢嘅协助啦，咁咧先至能够顺利完成啦。因为到到最后做好嘅时候咧，我最记得咧，其实中国民航喺当时咧，佢哋唔多嘢讲嘅，因为咧始终佢哋啱啱即系嚟香港啊，同你一齐即系你仲系面对紧即系呢个。国泰同埋港龙嘅话咧，我谂佢哋嗰阵时 humble 嘅，因为即系佢好多嘢咧，佢哋学习紧咧，佢就佢哋会听从，即系其实港龙啲人讲咧，咁就系，咁佢哋好快就过嘅。咁反而咧调翻转啦，国泰有多嘢问啦，多嘢问同埋多嘢即系啊，点解冇中国特色啊？咁啊，我就好记得嘅两个问题，点解冇中国特色啊？咁咧，咁我话咁你即系港龙，即系香港嘅。文化的背景不只是中国的嘛，我们香港有是一个国际城市，我 们 的文化也都有，即是英国当然很重要，中国很重要，也有其他西方或者东方其他地方的影响， 是 的，所以 我的选择呢，我只是一个特点，就是我是希望 这个是一个很国际性的 视野，是 国际性的一个外贸的制服、 嗯、 同时呢是亦都最紧要是做得靓，同埋你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呢是实用 舒不舒服， 是啦， 嗯， 即系同埋最快嘅时间做呢套衫，系唔使着得上死啦，点办咧？又要即系左令右令都唔知佢信唔信嘅，咁样咁喺呢度咧就就同佢哋就拗呢样嘢啦。第二咧，我记得佢问我第二条问题嘅时候咧，我觉得 ridiculous 嘅， 当时荒谬， 系啦，系荒谬嘅呢个问题。佢话如果呢套衫，因为咧我个内边咧系一条连衣裙嚟嘅、 嗯， 连衣裙咧咁喺收腰啊呢地方咧就小心咁样做嘅，即系个其实有时你个布咧。你擺斜紋直紋咧，係令到即係個即係成個形態咧係更加圓潤嘅、嗯。其實可以，嗯、因為人唔係扁噶嘛，人係圓噶嘛。咁所以你係靠剪裁嗰度咧，去將呢個人嗰、那個一個即係呢個三 D 嘅身材咧係顯現嘅。咁咁當時佢話：如果我請一個員工係5尺160磅，咁點樣著你套衫啊？咁啊，你知唔知佢點樣答佢啊？ 根本唔會請咁嘅人。 我哋会请佢咩？ 系啊，根本就唔会请个人。 就系、是、咯，你航空即系其实即系 有规定噶嘛， 唔系对身形歧视啊。咁事实上，你哋某个程度上边，你喺空中上边，你服务人客嘅话，你喺某个程度上面，你都有要求。 系啊， 同埋咧，你啲员工嘅重量啊，人嘅重量咧， 系啊， 亦都影响到你个飞机噶嘛。咁所以咧，咁就答完佢两个问题啦。咁可能即系其实佢港龙同国泰之间嘅即系嗰啲。即係本來可以嗰陣時嘅舊舊同事啊之類啦，咁佢哋就好快咧，咁樣講同 shut up， 叫佢即係收口啦，唔好再講啦。咁咧， 咁啊呢個咧， 就咁啊過咗啦。 有一句説話講咧，就係好啱嘅， 嗯， 叫骨雞蛋裏挑骨頭， 係 雞蛋裏頭咧根本冇骨頭嘅，咁你將雞蛋裏頭咧都要揾骨頭出嚟嚟挑剔，個晶體挑剔啊，咁咧就變咗咧，第一好難答你。第二咧，答你都好蠢啊！做乜要答咗咁蠢嘅问题？ 其实咧喺呢、 這个，我唔答嘅呢啲问题。 但系你当时佢真系而家问紧你，咁你唔可以唔答佢嘢噶嘛？但系咧喺做呢一套制服之前咧，咁我都做过另外一个好大嘅机构，名字就唔好讲啦。好、 嗯、 大嘅机构嘅制服，咁啊当时佢系啱啱即系要开幕用啊，喺九七嘅 大家知啦， 系唔知嘅，知道好多人知道，但系我喺呢度仲喺呢度就唔好讲啦。咁、 嗯、 就。亦都同樣有個咁樣嘅問題咧，就係話點解佢最後著套衫咁平庸嘅一套衫咧？因為即係我要俾我提好多方案去等佢哋選擇嘅。咁咧係我終於咧，即係呢個又要方案嗰、那個方案咧，我做咗九個方案。 哦， 九個方案咧，咁咧其中有幾個我自己特別中意。 嗯， 有一兩個係普通嘅，就是、你都要俾夠數啦，即係。不会揀呢两套啩，有另外几套咁好嘅喺前面、 嗯、 去到呢个公司大，好 多部门，好多 department， 嗰啲部门之间讲心佢都系勾心斗角嘅。 哦， 勾心斗角嘅时候呢，好啦，你知道香港好文明嘅社会嚟噶嘛？当你勾心斗角嘅时候，佢唔会互相，佢哋互相放飞镖啊，放剑噶嘛？我 系 一个外人。我做呢个 project 呢啲嘢咧，喺佢哋眼中系可以拎嚟做磨心嘅嘢。 身有同感啊！ 嗱，你第一组你话中意啊嘛， 嗯， 我就偏偏话唔中意， 嗯， 咁咧又第九组你话中意，好，你系我只马， 嗯， 一齐话中意，咁咧最后整嚟整去，整嚟整去之间咧、嗯，最后咧系投票咧。 有投票啲嘛、嗯？ 投票最后最投票，系、 嗯、 嗰套，我认为系永远都唔会出线嗰套，就俾佢出咗线。 咁系俾 哇！我就眼冤啦，跟住就惨啦，即系我会即系经常出入香港见到嘅，就系、是、嗰套我系最唔愿意佢出线，系已经嚟垫底嘅啦、 哎。 就系、是、因为大家咧就喺度你即系你吉我吉你之间咧嘅嗰一套咧，大家都唔吉，因为太普通太平淡、 嗯， 就 end up 就变咗出咗线。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变成咧。政治漩涡里头嘅， 我牺牲品啊！ 你牺牲品，嗰个制作咧就成为侥幸嘅成品。 侥幸，但系都系不都系一个嗱，侥幸唔系一定好嘅， 唔系好噶。 侥幸咧，最后咧 搞变笑话嘅。 侥幸最后咧系俾会俾时间俾历史咧、 嗯， 去将你咧系筛选，最后系当时你侥幸，最后咧你都系一个。 係被即係一個笑話。 我都試過呢、這個。 俾人哋批評啊，俾人哋去笑嘅一個對象嚟嘅。 我咧就好頂唔順，好忍唔住咧，就係俾九個答案，九個選擇。我咧頂籠至多係三個選擇啫，即係三個方案。你又俾九個咧，真係破天荒。我未見過 的其實當時咧，我都係後生啲啦。咁同埋咧，有時都啊，既然你要求到我辛苦啲，做多啲啦。其實根本我就係三個，就係三個。 三個。 係啦，我只能夠俾到，即係我只能夠，我只能夠俾最好嘅你。 係啦， 我最好嘅只能夠有三個。其實應該係用呢個態度嘅。 係啊，冇錯。 當然咧，後來即係過咗嗰段時間咧，日後即係跟住我行。我就俾一個就係你要唔要啊？ 係啊，要唔要？要。 即係你早期嘅時候，你未成熟咧，係要俾人磨噶嘛，係要俾人折磨。到最撈尾嘅時候，當你自己有信心，亦都你出嚟嘅即係個作品咧係有即係人哋對佢有信心嘅時候咧，我就話俾你聽，我就俾一個，嗰個係最好噶啦。你可以細節上面可以修改，但你唔可以改變呢個方案。 反而啲最受尊重就係呢種咁嘅俾一個嘅。係 啊，你俾多佢冇用嘅，其實個 choice。好，嚟只歌先嚇。秋涼啦，唱只張國榮嘅《春夏秋冬》。 一陣再講嚇。 好。 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笑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照相，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英國就用它拆了下來的那些木材打造了三張台，其中最大的一張就是現在這張堅毅牆，在1880年送了給美國，作為對美國整翻好和送回堅毅號的答謝。從此堅毅牆大部分時間就被白宮的主人不用，放過在白宮的不同角落。金乃迪總統最早在橢圓形辦公室用這張堅毅牆辦公，他被行赦之後，張台就被拿去在不同城市展覽，直到卡特總統要求將它歸還白宮，再放回在橢圓形辦公室作為總統的辦公台。列根執政八年用的都是這張台，但老布殊就不同了，用了幾個月就改用另一張。克林頓上任之後又叫人將張堅毅桌搬回去橢圓形辦公室，就這樣直到現在沒有過了。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估計2020-21年度綜合赤字咧會超過3000億元，財政儲備咧就會降到大概8000多億。 財政儲備降至2003年沙士之後的水平，公共財政狀況嚴峻之下，在疫情控制和恢復經濟活動方面要怎樣平衡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蕭樂文、陳亮君，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今日咧啱晒啦，邓达志咧就讲到从港龙嘅之死，到咗咧制毒嘅是非， 制服嘅是非， 制服嘅是非。咁除咗佢之外，冇边个香港冇边个咧讲得到呢个是非噶啦？ 冇，因为系当时其实当时做港龙，即系做制服，其实本身自己咧。是你要牵涉很多人士的， 是啊，没错， 我想好像跟你编剧一样，你编剧呢你牵涉的很多的、 啊、 公司上面批不批给你做 啊， 演员做不做得到啊，哪个导演来做啊， 是啊， 那即很多方面的东西你要即是配合的嘛， 是啊， 那其实制服都一样要很多东西 去配合啦， 是、 啊、其实呢都有少少误会的，讲的是非误会呢，就是说我原本有个方案的、 嗯、 方案呢就是因为之前做制服的機會不是很多，所以沒有很細心去研究制服、 嗯、 但是就照正常做、啊、一套三件套 jacket、嗯、裙配件恤衫、 嗯、 有些細節的一些飾物這樣就做了就最初是初步是、接受的、 嗯、 就但是呢我就入飛了一轉，就因為那時候1997年他要騰一騰、嗯、因為那時候金融風暴呢、 嗯、 就令到它褪遲、嗯、一褪最終呢其實是公元2000年才改的、 哦哦、 是的，一褪褪了這麼久就給我有機會呢重新再審視我的設計，就不用那麼急、嗯、那我就飛了一轉是 倫敦飛 New York 還是 Toronto 我都不太記得，那我搭一間英國航空公司，就不是英國航空公司，是英國的另外一間航空公司、 嗯、 他們的制服他們出名多靚女的航空公司、 嗯 嗯、制服就很簡單，紅裙紅褸紅裙白色恤衫、 嗯、 現在他們都是紅褸紅裙白色恤衫，但是設計師就是 Vivian Westwood、 嗯、 Vivian Westwood 是很前衛的，所以、就是那個、現在這一套前衛的制服呢和當年我看即、就是我見到那套制服是很不一樣、 嗯、 當時那套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紅褸紅裙然后白色恤衫咧，就好靠个即系空姐自己本身，即系嗰个靓，靓个 figure 去撑起佢嘅。咁、 嗯、 但系我当我搭呢个飞机嘅时候咧，系飞过喺伦敦飞过去 New York 噶，定系 Toronto 咧？ 咁一見到佢啲空姐就好尷尬。點解尷尬呢？就係當佢除咗件褸，淨係件恤衫同埋條裙工作嘅時候咧，首先白色恤衫咧係容易 see through。 哦， 系啦，你着咗入边，你着咗 underwear 都好啦，好容易望得到。嗱、一，所以白色系一个好差嘅选择嚟嘅吓。一，唔系一个最好嘅选择。二，件恤衫咧系tuck咗，即系摄咗落去条裙啊个裙头下边。咁啊，当佢哋工作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即系空姐好，即系好容易啦，即系嗰啲，即系好啲乘客系叫个空姐帮手，尤其啲。老弱嘅，年紀細嘅、就幫佢手就放個行一個即係隨身行李就放上去，即係個行李架上邊 上高嘅， 係啦。咁你一放上去嘅咧，放咗上去一喐，佢件恤衫咧，唰就飛咗上嚟。咁你飛咗上嚟嘅咧，咁你就你即刻你冇喺人客面前攝條裙噶嘛，咁呢個好不雅噶嘛，咁啊仲要你繼續要服務其他乘客喎，咁啊搞完一輪之後咧，佢哋非常之尷尬。 咁啊， 係啦，咁我翻嚟咧就試過咧，即係都可以，因為有啲恤衫咧就好似泳衣咁樣，咁下邊咧係可以即係有條即係有個即係連埋個 underwear 咁嘅 design 啊，咁你只要下邊有扒紐咁扒住佢就得噶啦，但係。你係唔方便，因為個料本身咧，如果你冇彈性嘅料嘅話咧，你一喐一放上去嘅話咧，你一樣係扯住嘅會，更加辛苦。咁咧，所以我諗唔係，即係唔可，即係呢個設計真係唔係一個可行嘅設計嘅。雖然間間航空公司都咁樣做噶啦，但係呢個唔係最好嘅設計。咁我就重新再考慮啦。咁一定要係佢哋，即係就呢一個動作，就放行李呢個動作。放完行李之後落翻嚟。对手拍一拍咧，条裙即刻即系要成套制服要平整嘅。咁佢谂到啊，唔得，咁样呢个设计咧，我要即系改变佢咧，系做呢、這个连身裙。 哦， 只有连身裙咧，你先至能够咧系放咗上去，落翻嚟嘅时候咧，佢跟住你只手喐咧，亦都顺手系即系向下系平整翻嘅。咁咧就决定系用连身裙，但系连身裙咧。如果你個剪裁上面咧唔能夠即係直令到佢立體嘅話咧，亦都好難睇。 係啊， 嗱，我哋旗袍咧，旗袍個剪裁好奇怪嚇，即係佢唔同西方嘅剪裁咧，即係西方譬如 Chanel 嘅 jacket 咧係出名十六幅或者八幅，係令到佢完全咧係成件衫係好立體嘅，跟住你嘅身形嚟走，所以特別靚嘅。咁但係你。中國人的旗袍就不是的、中國人的旗袍呢就是個剪裁很奇特、但是呢是令到你的整個身形呢玲瓏浮凸的是、那你參考了它了那你才做這個連衣裙、那就當然我也都因為白色那樣東西是、白色是一個即是恤衫是會容易 see through、那你就不可以用了、那也都考慮到呢、人客呢和你哋啲服務員咧之間咧，喺一個飛機上面咁細嘅空間咧，好容易有肢體接觸嘅。 有接觸， 係啦。如果係顏色咧，顏色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key 嚟嘅。因為咧，某啲顏色你著咗上去，就算你唔係同人接觸咧，你都覺得俾人哋望即係睇透你嘅。 係啊係啊。 Such as 即係白色就多不在話下啦、甚至有啲鮮色嘅嘢，譬如紅色啊嗰啲咧，都係一種惹火嘅嘢。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咧係。睇嘅人唔覺，著嘅人咧，其實係好介懷嘅。所以咧，我最終咧係揀咗寶藍色咧，作為佢嘅底色。而寶藍色上邊咧係即係按住唔同嘅級別咧，即係比較 junior 嘅，咁有條紅色嘅線，即係用紅線同佢織嘅，同藍色織埋一齊，即係紅色嘅線條，即係有間條嘅。咁咧，如果係即係 senior 啲咧，就是、銀灰色，就襯個藍色。咁呢個係點解會做？藍色咧，因為我哋亞洲人咧個皮膚咧，因為我哋香港主要亞洲人啦，我哋皮膚始終係黃皮膚。雖然咧，我哋唔係話好似馬來西亞、新加坡我哋偏啡色，但我哋都係，就算我哋偏白嘅黃色，始終係黃色嘅。而啲黃色嘅皮紋咧，其實襯衫嚟講咧，係最唔好襯衫嘅顏嘅皮膚顏色嚟嘅。 係咩？ 黑皮膚咧可以淺色。亦都可以好燦爛嘅色，白皮膚容易襯，但黃皮膚咧，你要避忌咧有邊幾種色咧？鴨屎綠， 鴨屎綠唔得嘅， 咖啡色， 哦， 一撇嘢嘅著上去，係啦，咁、我哋係 當然有啲個別嘅人著得靚，但呢個個別你唔可以用個別嘅，你一定要用大眾嘅，因為你著即係你講緊幾千人嚟去著，年紀咧由十八歲至到退休嘅，可能 四廿幾歲都 可能係五十、可能五十五、六十歲都係著緊嗰套衫。就算佢唔飛，佢做地勤都著嗰套衫嘅話咧，你一定要考慮到佢哋嘅身形啊，佢哋嘅皮膚顏色啊，呢啲皮膚顏色隨住年紀增長咧都會變嘅。 係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寶藍色咧，好多歐洲國家都用藍色嚟做佢嘅制服啦。咁樣即係唔論由北歐德國、荷蘭一路去到英國啊，即係所以你嘅 Air France 啊，或者航空即係英國航空公司，佢都係藍色做佢哋個底嘅。因為呢個藍色咧係最容易黑色，因為黑色當然黑色係一個喪禮嘅色，佢哋唔會選擇。但係寶藍色咧係 Royal Blue， 係即係有一種一種。即係貴族氣嘅一種顏色，咁用佢嚟做底色咧，你再襯上銀灰啊，襯上紅色啊，襯上紫色啊，咁咧，咁咧就會靚好多。咁啊，所以顏色選擇咗佢呢個藍色之外咧，亦都著咗上身咧，係有個保護作用。 哦， 係啦，即係個保護作用咧，俾佢覺得自己唔好俾人未俾人睇透， 夾住 之餘咧，仲要咧，即係當佢有肢體接觸嘅時候咧，佢覺得呢個制服咧係保護咗佢哋。 系，增加佢自信心， 增加佢哋嘅自信心，呢个系好重要嘅。咁最终咧，咁咧就我哋之间咧就呢个最基本嘅制服嘅拍板啦。咁咧拍板咧，头先就经历过先我讲嘅经历过，即系中国民航、港龙同埋国泰一齐去评定拍板，就系呢套制服啦。咁咧，佢呢个制服就掂咗咧。咁跟住咧，我哋首先咧要去拣一组机组人员。当他们飞的时候我要跟他们一起飞几次的。是的跟他们一起飞几次呢、就看他是在飞机上面他工作的时候是有什么的问题。是的有哪些地方是要改进 了。 大家就飞完一次就即刻是开会跟回这班员工开会。就如是者飞了几次之后呢就知道哪些问题是需要纠正的。哪些可以更加的。我自己即係佢哋唔話俾我聽，我都睇到咩嘅問題，我話翻俾佢聽，係邊啲地方咧，我哋要改進嘅。咁所以咧，呢啲所有嘅細節咧，都係慢慢咁樣嚟嘅。譬如我條絲巾，因為你樣裙即係好樸素啊，你一定有樣嘢令到佢 highlight， 俾人哋望到佢嘅時候，我望到呢樣嘢啊，就靠條絲巾。但絲巾每個人打絲巾都唔一樣噶嘛，咁你可以好漏暴，可以哇飛曬啊咁樣，即係你唔可以話你教佢哋打，要你一定咁樣打嘅話，即係。今時今日唔同五十年前嘅空中小姐，個個都好珍重嗰份工作。而家啲人真係一份工嚟嘅啫嘛，係以前係 prestige 嘅，但係而家係冇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亦都係同當時佢哋嘅主管啦，就是、Laura Compton 啦，咁樣佢咧就打電話啲即係啲 supplier 啊，即係啲即係啲 供應商 就話咧，我哋需要一個咁嘅絲巾嘅夾。咁咧就佢哋就提供好多嘅俾我哋睇，咁最终咧我哋拣咗个系最方便噶啦，一放上去个丝巾向两边一索咧，就即刻一夹住佢啦，就每一个人个型都一样嘅。咁然后将嗰个拣咗个咧，就虽然系个价钱贵啲，咁咧就将个港龙个 logo 咧就系 摆咗上去 嘅，咁咧就变咗系个港龙自己嘅嘢啦。咁亦都即系个丝巾咧，就每一个人个丝巾都系咁样摆，咁咧就好靓啦。咁咧就嗰度就即系呢个就系叫做。協助啦，就係、是、佢幫助我咧，係將 幫助咗， 係啦，將呢件事更加完善咯。係咁咧，亦都去到一啲位置，譬如佢會提議啲人長頭髮，咁咧有邊啲即係有啲即係有啲髮網啊，係點樣包住佢個頭髮，等佢咧 做一個髻咁樣，係 啦，做一個髻咁好 tidy 啦，一放上去就好簡單就戴得到。咁啊由絲襪啦，絲襪咩顏色啊，邊種啊，咁我都要揀啊，咁啊同埋。鞋啦， 系正话讲到鞋啦， 鞋好重要噶，鞋系，因为点解咧？个鞋唔好嘅话咧、第一佢唔 tidy 啦，咁咧亦都即系个鞋如果系好设计得好嘅话，咁咧就会令到佢咧佢着上去咧佢自己工作嘅时候好舒服，唔好即系唔好箍脚啊，唔好整啲脚趾咁啦。所以我系唔会用尖头，一定系方头或者圆头嘅鞋。 系 咁咧喺佢服务工作嘅时候咧，嗰对鞋咧系一寸。 一寸高， 一寸踭，点解一寸踭？一定要比踭，你唔可以平踭，因为咧嗰一寸踭咧高少少，你行路咧系容易行啲嘅，因为咧个鞋踭已经高咗少少啦，佢每一步容易行啲嘅。咁但系又唔可以太高，太高佢会辛苦。咁咧。 但是这个是工作的时候一串赞，但是他们即是迎宾的时候同埋歡送人客嘅時候咧，佢即刻要好短嘅時間要換另外一對高踭鞋，嗰、嗯、對鞋咧係兩寸半或者兩寸。 哦， 點解咧？佢著咗上去咧，個小腿一掹掹高咧，成個人係高咗嘅， 同埋靚咗， 靚咗係啦，佢、嗯、高咗，腳長咗咧，靚咗，咁、嗯、令到佢咧對成個個即係個精神面貌就係好好多啦。嗱，呢啲咁嘅細節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你睇上嚟就好似好簡單。两对不同的鞋啫嘛，但如果你冇呢个 knowledge 或者你自己唔醒觉嘅话咧，系冇做到嘅话咧，咁、 嗯、 你系即系将佢个形象咧，你以为好多人就以为啊，使唔使再嘥钱买多对，俾多对鞋佢哋啊？但系就呢一对鞋，其实你讲深句，你订做几贵啊？ 系啦， 咁、啊、咧，但系咧就佢成个形象企出嚟咧，就另外一样嘢啦，完全系另外一回事。 咁男生点 咧？男生都用翻同样嘅布，同样嘅色系，咁、 嗯、 咧就嗰、那个。pattern 即係嗰個領呔嘅 pattern 咧，都用翻格仔咯。咁咧就係、是、好、嗯、多人就讚呢個格仔嘅頸巾同埋個領呔、嗯，但係咧同一時間咧，亦都有人即係當時咧都有人會講話呢個太英國啦，太過蘇格蘭嘅格仔啦。 蘇格蘭 係啦，咁、嗯、但係我話即係 again 就話咧，我哋嘅文化嘅背景其實係一個混合嘅文化，我哋唔係單一嘅，我哋唔係單一個民族性嘅文化。香港是一个混合的不同的中西的文化的一个混合、 嗯 嗯、我们是不应该抗拒、就是、一些即、就是我们应该是挑选是优质的东 西 而不是挑选、嗯、挑选一个地区性的或者民族性 的细节放下去咯、 啊 啊、所以做这套就是做这个港龙的第三代的制服的时候呢其实是对我自己都是一個教育的一個過程， 一個課程嘅 係啦，即係之前咧，即係離開咗學校之後咧，其實你已經冇乜機會去上呢啲堂噶啦。咁咧就喺即係你透過呢個制服嘅製作嘅過程啦，同人哋嘅合作啊，同埋你點樣去係自己你審判自己嘅個設計啊？ 點樣 你自己係啦？點樣即係去 體 會佢好與唔好嘅地方？你首先你自己要批評先對自己。 嗯 好啦，切官我嚟只歌啦吓，系、 啊啊、 时间啦。 学咗 呢只咧系莫文蔚嘅， 系 外边的世界。 系好啊，听咗先，跟住新闻报道啦。 在很久很久。

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3295點，升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5，人民幣6.716，英磅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66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8.96美元，賣出1871.5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緩東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下周初早晚稍涼。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想了解选举人票制度的缘起和争议？ 今年有什么摇摆州份足以左右大局呢？ 特朗普和拜登的内政和外交主张又有什么分别呢？ 十万八千里节目制作了4集影片解答以上问题，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专页和 YouTube 频道。 星期六早上11点，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紧贴选战大局。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其实不必跟大家介绍金庸先生的文字，因为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中，大家都欣赏到他的妙笔。不要说故事的立意和布局，单单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他运用语言的流畅度和文采，已经足以令人拜服。 金庸散文这本书，书里面所写的既有历史考古、诗词联迷、琴棋书画、电影京剧、旅游杂记，内容广泛，从中反映了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趣味甚丰的作家以及读书人。 大学时期我研究香港杂文，当年听到金庸先生将会很快地推出他每天为明报所写的社论全集，我非常兴奋。我的研究中心有了这本社论全集，从此资料无缺，可以一帆风顺啊。怎知明河出版社开机印刷的命令迟迟都没有下达，这本社论全集到今日可谓不了了之了。书并没有出版到，但亦都没有听到有人追问下去。 武侠小说是金庸创作上最大的成就，这些作品造福天下读者，泽留后世。但是他一生在现实社会之中肩负着一个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关切注视以及仗义执言，这个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或者作家可以担当得起。 查先生他是我的偶像，我内心很敬佩他，我真的期待那一套最能代表他一生的作品《社论全集》将来能够面世。金庸散文这本书有丰富的文与艺涉猎其中，足以见到他个人精神粮食的丰盛，孕育了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作家。 单单举在考古文章上面看，他研究了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中，五斗米究竟有几多米，值几多钱，陶渊明一家够不够食呢？他用生活化的语言为大家考究实情，非常之科学。 各位读下去当然可以认识到考古之趣，从中呢你都可以体会到金庸之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金融散文》，作者金融，由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星球新秀训练班， 九钟上堂啦！ 早前有一名跨性别女性在服装店要求进入试身室的时候被拒，另外社会亦有其他对他们存有误解的情况发生。究竟跨性别人士在香港的权益是怎样？其他地区的政策又会不会做到借镜之用？今集我们邀请到跨性别权益会的成员来到分享和讨论。 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新秀训练班。 Come here!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今日咧两个人咧，以为我哋两个人冇嘢讲，其实两个人好多嘢讲嘅。 我哋个题目啱，大家都有共鸣嘅咧，当然好多嘢讲啦吓。 咁啊，从港龙之死到制服嘅是非，港龙真系已死啦，真系。 系啊，真系 呢个就啱噶啦。 唔系将死系已死啦，已经系即系好惨啊！点都谂唔到。 系啊，我谂 无论如何谂唔到，系啊。 咁大间公司冇佢国内航线咧，真正系未曾衰过， 未衰过，佢一路都生意好嘅。 咁啊，至多讲个佢嘅话事人咧，系个重点错误咗啫喎。 系佢哋个选择点样选择咯？ 系咯，你如果讲话佢蚀本咧，真系 未轮到佢，未轮到佢，系啊， 系咪啊？ 如果唔係，即係個疫情咧，即係俾佢哋要做一個抉擇嘅話咧，係點都唔可能係會因為咁而死咗嘅。 係啦，今次咧係連累5000多人啊。 係員工咋？ 係啊， 員工。但係你仲有你跟住你其他啲屋企人咧？ 係咯， 你屋企啊，甚至你屋企你可能要兩公婆都同埋公司做嘅。 嗯，好多添。 係啦，你請緊啲外佣啊。 係啊， 佢各方面咧。咁你即係都成個航空公司，你唔係話淨係你公司同埋員工噶嘛？你要提供膳食噶， 各 方面你好多，即係你提供你好多物資嘅嘢啦。咁即係全部全線都要下架嘅啦，變咗 係。係啊，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使到我好感慨嘅，就係咧全個航空界因為咁樣樣嘅事咧，其他嗰個淡風咧。更加吹得 一路吹氣啦， 吹得起好犀利。 之前咧就講心句，你個問題淨係香港國泰同埋港龍咩？ 係啦， 全世界嘅航空公司都有份。係 啊， 咁啊，大家都係即係唔能夠行呢個咁嘅決定啊，因為太過狠啦呢個決定。 係啊， 咁而家就係即係隨後全世界其他航空公司有邊間係會將會報呢個後塵，要行呢個決定？ 一定會嗱，而家好簡單啫。睇到嘅嗰啲旅遊業啊， 係 已經跟隨啦， 係啊，好多旅遊公司都有問題啦，出現 旅遊業一跟咧，旅遊業嗰、那個人員仲多啊， 好犀利啊，多得好緊要啊， 好多 有 full time 有 part time， 係啊， 仲有旅遊車啊，全部都全相關嘅，全部都係。 開嗰個發展咧，嗰個情況咧係好大嘅，牽連甚廣啊。 嗯， 咁啊。我哋香港唔使講啦，你即係從業員咧眾多啦，我睇都有成萬啩，幾萬啩。 哦，起碼，係咪啊？係啊， 係 啊。 咁啊，呢個災情上係一個災情兩個字，好似 有好多可能嗰啲公司唔係大公司， 係啊， 細嘅即係啲。 嗰啲好多執咗冇人知啊！ 旅行社執都冇人知啊！真係 冇錯，執咗冇人知啊！ 都冇人客嚟。 系啊， 你边仲有人客嚟啫？ 咁佢 冇人去旅行，冇人坐飞机都唔使上嚟啦，都 系啊。仲有啊，佢哋一定要开好多分店，到到咧旺嘅地方咧要摆一个写字楼。 系， 如果唔系咧，冇人识去揾到佢，咁啊点样报名咧？ 咁啊喺呢啲地方咧，租金啊好多臨審嘢啊， 先佢一定要先關咗佢先啦。而家全部都 係啊，全部都關。你行過就知嘅，靜英英啲商場邊有人去啫？ 商場都還好啊，但係咧你好多好多呢啲啲 office 嗰啲咧就真係冇曬啊！你喺啲好多鋪啊，個別鋪頭啲街嘅，即係啲零售店嗰啲鋪頭咧，好簡單，尖沙咀幾條街。佳年威路道、金巴利道嗰啲，即系金马伦道嗰啲，哇！净系 嗰时水泄不通啊！ 你想行都签唔到过啊！ 系 而家系连续十间八间铺系完全吉晒噶。 系啦，好彩你阁下就勇退得早。 這個不是我用得早，那你都不用年紀，你差不多了，是不是？ 那你不可以，我大了成十幾年， 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一輩子都做事的嘛，真的要需要一些時間給自己的空間的， 是。 但是呢，就講回，就是我們說港龍，就是制服的是非呢，其實不是什麼特別大的是非，剛才我都講過呢，當時因為我是由倫敦飛紐約，就坐這個航空公司的制服，就見到空姐係著緊呢套制服嘅尷尬咧，咁啊當時咧，其實我就同啲 media 就講開啊，你個設計意念點樣嚟㗎？咁我講，哦，其實咧個意念咧就因為另外一間航空公司啲空姐著嘅衫係走光，走光同埋係好唔方便，咁引致到咧我係啊一定要考慮到空姐唔好走光，著起上嚟好方便，甚至咧係被騙三十秒佢著得完呢件衫啊，咁事實上真係個連衣裙。一套落去一拉拉拉埋个拉链，真系三十秒噶嘛？ 系啊， 吓咁你再即系着埋件褛啊，即系出嚟 方便， 一两分钟搞掂啊， 吓 即系唔需要你即系哇左扭右扭啊，即系点样能够即系摆得正佢啊咁咧，系冇呢个忧虑咯。咁所以先至系即系个套制服嘅一个设计上面嘅重点咯。 這個、呢个咧，我喺平时我哋普通呢文咧去体会咧，就未必定知道原来咧。用的質料啊，同埋咧考慮的問題係咁細緻咁細膩。 係嗱，咁啊，係啦。頭先我講咧，就因為嗰個走光嘅事件咧，就俾人哋傳到咧，好似我批評緊另外一間香港航空公司。 係。 咁咧就呢個係一個其實好 冤枉嘅 好冤枉嘅一個是非咯。咁啊就即係但係啊事過境遷啊都無謂講啦。咁但係先你講嘅話咧，即係制服嘅用料嗰啲咧。航空的制服的用料是很注重的，不是只是它的形象要高雅，是最重要的安全。 是啊，譬如火燭，譬如有火警，如果容易的野火的物料 呢，所以呢 都危險。 航空的制服的用料呢是不可以用人造纖維，因為人造纖維大部分呢是它膠質來的。咁你遇火遇熱嘅話，佢一融嘅話有事咧，就唔係話淨係燒著，佢會黐住你嘅皮膚啊！ 哎呀， 係啦，你黐住你膚你就好慘啊！你嘅傷害，咁、 嗯、 咧，但係咧，如果係人即係天然纖維、羊毛啦、絲啦、棉啊呢啲咧，就算即係遇到火一燒咧，佢即係變灰嘅啫、就唔會黐住你嘅皮膚嘅。咁、雖然都係傷噶啦，但係個傷係冇咁犀利咯，即係佢亦都即係唔係野火嘅物料嚟嘅。 係係咁啊，呢、這個 所以咧，我哋即係我當時咧個選擇咧，譬如港龍嗰個制服咧，我係選擇咧就係 cool 嘅意思咧就係涼嘅羊毛啊、因為喺英國咧，即係佢哋夏天咧都係會著羊毛嘅。羊毛點解咧？因為你做西裝嘅話咧，你棉麻做西裝係唔得嘅，因為佢唔夠挺，佢容易巢嘅。咁樣羊毛嘅羊毛嘅料咧，著上去咧係唔容易巢，唔容易巢咧，仲有咧，即係就算佢好薄都好咧，佢係挺嘅。咁亦都因為羊毛咧，其實羊毛織埋一齊咧，即係喺佢哋即係個。即係你羊啊咁密嘅毛咧，其實佢都要梳氣噶嘛，著住，所以表示咧羊毛咧，就算你夏天著羊毛咧，其實係可以涼嘅， 可以涼， 係啦，你能夠即係個薄嘅程度咧，係比棉麻都唔會差得過棉麻，咁所以咧係用 cool 就係呢個涼，即係清涼嘅羊毛咧，羊毛絨咧去做西裝咧係最好嘅選擇，尤其夏天，尤其好似香港之類嘅夏天咧。咁你係著羊毛，即係呢個 cool 嚟做嘅西裝係最好、所以當時港龍嘅制服咧就用 cool 嚟做嘅，因為你要考慮咧，你唔可以話 是要換季的、 嗯、 因為沒有換季的航空，因為你飛得上天呢，看你飛哪裡而已、 嗯、 即是你飛向南向赤道的地方飛，就算12月的話它都是30度或者30多度、 嗯、 那你夏天來說呢，你向北飛的話呢，你譬如加拿大北邊的地方呢， 哇， 你夏天 零 下你夏天都零度的所以呢你一定是要以恆溫，即是飛機裡面呢、嗯、是一個、即是涼爽的一個程度去用用料， 20度而已，是頂 的，以20度甚至30度穿上去都舒服的、 嗯、 那個料呢，那呢就才能夠選擇，就是 cool 其中一個最好的選擇 了、嗯、 那然後你只能夠呢是 on top， 即是這個是這個即是以夏天為做一個準則呢，在上面呢 你加背心，你加外套，你加 再加大褸， 加冷衫、嗯、甚至加冷衫都可以接受、 嗯、 加大褸，咁、 嗯、 就呢个先系最重要嘅一个配衬，即一定系 mix and match 嘅、 嗯。 你唔可以话成套冬天定系成套夏天、 嗯， 因为今时今日咧嘅全球嘅气候咧都变咗， 系 吓冇咁鲜明嘅季节噶啦， 系冇错。 咁咧同时亦都咧，因为你上到飞机嘅话咧，即系你系向北飞向南飞，咁完全嘅天气咧同一日，可能你走住几个唔同嘅time zone， 系 唔同嘅天气嘅历程。咁所以咧，你唔可以係用冬季定夏季嘅制服嘅，只能夠係用夏季制服做基礎，然後你再加嘢上去嘅啫。 咁、嗯、啊，曾經咧，我見過咧有著涼鞋嘅航空師喎。 係。 咁啊，嗰啲空姐啊，嗰啲咪好凍咯只腳。 嗱，呢個係新加坡航空公司。 係咪啊？ 真係。新加坡航空公司咧，佢、嗯、套制服咧都係巴黎設計師做嘅。 嗯。 咁即係。幾十年啦，咁咧就用即係當時咧嘅佢就叫做 Salon Cabaya， Salon Cabaya 咧 Salon 即係 Salon 就係塊布啦，但 Cabaya 咧成套係即係喺某個程度上面咧係以前咧喺東南亞一帶印尼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咁啊，咁佢哋著呢個Salon Cabaya 嘅，咁其實係應該咧係出邊一件窄身嘅 jacket，一個 tunic， 甚至個 tunic 係長啲嘅，冚過屁股嘅，咁入邊咧就會一個好似即係底衫嘅嘢，其實即係以前我哋中國明朝嘅時都係咁樣，係入邊一塊布係包住個胸噶嘛，咁啊外邊咧再一個外套，咁啊少少見到少少前胸嘅，即係就算係你宋朝明朝咧都係咁嘅衫，係我哋嘅我哋華人嘅。當年即係當時嘅朝代嘅衣着咧，當佢哋去明朝嘅時候，已經去到南洋嘅地方咧， 都係用緊， 係影響咗佢哋，因為當地人咧，即係佢哋有啲係回教啦，教化咗啦，有啲未必係回教噶嘛，有啲係當地人嗰時係唔使著衫噶嘛， 係啊， 即係我記得係啊，你去巴厘島，巴厘島佢信印度教係裸胸噶，其實 係啊，裸胸， 即係我都見過，即係。在山上面即係呢啲農家婦女佢哋工作咧，剩一條紗窿嘅啫，冇衫著嘅。咁、 嗯、 但佢哋真係啊，受到中國嘅禮教嘅影響咧，就著咗衫啦。咁、嗯、就近年咧，佢哋淨係可能係佢哋回教啦，各方面嘅要求咧，甚至係再進一步咧，係即係按照即係阿拉伯嘅服裝係俾佢哋著。咁、 嗯、 但係咧，佢個馬航啊，同埋新航咧，咁佢哋都係已經著咗呢個紗窿噶啦，即係呢個好性感嘅紗窿。咁咧就。配合呢啲衫，梗係配合個涼鞋啦。佢用埋同樣嘅 pattern， 同樣嘅布料去做佢哋涼鞋，配埋一齊好靚嘅。著咗幾十年都唔覺，直至十幾年前咧一次嘅幾乎嘅空難，幾乎嘅空難，咁、 哦、 咧就要即刻啲空姐要同埋啲乘客要離開個飛機啦。咁離開個飛機嘅時候咧，佢哋要跑咧，著住個涼鞋跑唔到， 哦， 就困難啦。咁咧，所以咧先至咧係。再設計到個一對鞋俾佢哋著嘅啫，咁喺飛機上邊咧，佢哋服務嘅時候咧，都著翻對涼鞋。咁、 嗯、 但係咧，就佢哋即係上落機啊，其他時間 就用 就有對另外一對鞋去換啦。 嗰對係日常生活上 日常生活嘅皮鞋，咁、嗯、咧就可能襯翻個顏色俾佢啊咁咯。咁、咧就先至改變啫。 都靚嘅，都 佢哋非常之靚，幾十年佢哋都唔需要改啊！你以為佢真係啊咁窄身會唔會工作上面唔方便咧？咁我諗某個程度上面咧，梗有佢唔方便嘅地方。任何唔會有窄嘅衫係完全舒服嘅。但係咧，我相信咧，佢哋嘅設計咧係都係技巧係高嘅，係令到佢哋喺即係有唔方便嘅地方，但係個唔方便嘅程度咧。是降到好低噶啦， 系我咧就好中意咧，唔知点解啊，系个人喜好，就好中意喺中国旗袍咧作为制服嘅。 我都系噶，我 你都系啊， 中即系佢以前咧系 中华航空公司 系啊，冇错啊， 系旗袍噶嘛，其实好靓噶， 系好靓噶， 即系好简洁，但系亦都好端庄嘅吓。 系啊，同埋个感受咧就系好中国人嘅。 系嗱，其实咧，如果你用料嗰方面咧，即系我哋可以即系改变啊，即系旗袍以前要旁边结纽啊啲，好麻烦，好麻烦嘅咁样。 好麻烦啊！ 系，但系而家咧，譬如内地咧，佢哋做旗袍嗰时后边拉链嘅啫。拉鏈拉上去咧，咁就去到領度咧，就完全好簡單，就解決曬呢啲嘅問題啦。咁亦都咧，你喺用料嗰方面咧，個料可能有彈性嘅料，甚至咧，如果你布料咧係 bias cut，bias cut 就係斜紋啊。斜紋嘅布料就係好似你好簡單，呢塊布咧，你打角對住咧一拉，中間其實有彈性嘅。 哦， 係啦，布料即係你直紋咧就係冇彈性嘅。當你接住佢咧係呢個橫紋嘅時候咧，即係對接嘅橫紋嘅時候咧。即係 bias cut 啦，我哋叫做咧，一拉咧其實係有彈性嘅。咁你個布料嘅處理咧，喺剪裁上面處理咧，就算你隻旗袍都好，你覺得佢好貼身都好，其實係非常方便， 有彈性， 係啊，同埋唔會令到佢哋著住哇咁窄嘅裙點做嘢，冇問題嘅，呢個係完全可以解決嘅。 而且視覺上咧，的確咧係好靚。 我都期望緊將來即係有啲航空公司。是會用全套的旗袍來做他們的旗袍， 是我都希望，因為在我個人來說很喜歡的，很喜歡看的。好了，今天講不盡的這個 明晚要說明 晚呢，明晚星期五呢就個題目叫困獸鬥，有馬恩賜和梁敬國。為什麼叫困獸鬥呢？就講到呢，梁敬國最近呢就去了郊外，是原來香港人很喜歡 郊游啊， 系啊，冇错啊， 好多人， 好多人，真系困兽斗。 过去大半年都系呢个情况噶啦，呢个冇办法啦。 咁啊，点样困兽斗法咧？咁啊，明晚咧要听听啦。 仲有刘天赐，你有冇讲到自己啊？ 我咧讲到五品有噶嘛。咁啊，好啊，咁啊，跟住咧一首歌。 我哋十二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仲有基哥《那些年那些事》，听好歌，听基哥吓。 系，咁啊，呢首咩歌啊？ 跟住呢首咧系台湾嘅歌手陶喆嘅一首经典嘅歌《I Love You》。 哦，咁啊，听埋呢个歌先啊，咁啊，再新闻报道，拜拜。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是非无法抉择。